此时几个小伙伴早已经提前溜出了院子，他们可不想让别人看见他们在偷听，那可太难为情了。 哎，我们到底还进不进去找村长啊？ 我看先别去了，刚才的谈话我相信大家都听到了，信息量太大了，这些事儿从我们生下来就从来没有人跟我们说过。 好吧，咱们可以把听到的信息整理一下。 从目前咱们听到的信息来看，我认为啊，有这么几点。第一，这个种子叫什么原力种子，看起来稀少珍贵，目前咱们人手一颗。第二，这个种子的作用是增加我们的特殊能力，可能就是他们刚才说的原力，好像听他们的意思，不是所有种子都会有原力，是由种子自己选择的。 还有第三，好像是说人们吸收种子力量的过程是个非常痛苦的过程。 还有第四点，咱们村有个我们都不知道没听说没见过的长老，在后山闭关休息了50年。 我老到后山去玩，怎么一次也没碰到他？ 哎，要是那么容易看见，那村里的人不就都知道了？依我看啊，村里很多人都跟咱们一样，都不知道这个人的存在。要是能让我见一面就好了，我还真想好好跟他讨教讨教。 大家想想，还漏了什么没有？ 还有最重要的一点。 哎，快说 快 说， 别 磨 叽。 就是我们的敌人是黑暗森林和他的暗黑使者。 大家一下都安静。的确，他们这一两天得到的信息远远超过了从生下来到现在所有知道的。他们不明白为什么会有这样一种不祥的感觉，为什么会有这样一种不安的心情。也许是因为以前自己生活得太美好的缘故吧。这些突如其来的消息不仅要粉碎他们的美好生活，也要粉碎他们每个人拥有的梦想。 好像只有守护者才能有更强大的能力，但目前咱们的守护者人数减少，无法应对未来的大战。他们刚刚还提到了什么使者，而且是艾芬老师提到的，他好像是担心这个使者出现危险。 对，我也听到了，艾芬老师说的使者肯定不是暗黑使者，那么又是什么人呢？ 今天太晚了，我看大家先回家吧，别忘了老师说的话，要把种子，对，原力种子放在花盆里种下，然后浇一点水。 几个孩子点了点头，相互打了招呼，向各自家的方向走去。他们每个人都低着头，想着今天和最近一段时间发生的所有事情。他们不知道的事情太多了，他们真的好想快点长大，因为他们都爱这片森林，爱着这里生活的每一个人，爱着这里的每一棵树，每一棵小草。就像小时候听家长们说的，这片森林为什么叫梦想森林，那是因为生活在这里的所有生物心中都有着美好的梦想。有梦想的人就一定会一直幸福地生活下去。他们都有自己的梦想，他们不愿意让危险降临到这里善良的人们的身上。英吉想着走着，离家越来越近，手里的原力种子越攥越紧。时间过得真快呀，转眼间一个月过去了，可对于这些播种原力种子的孩子们来讲，那可真的是度日如年。村里每个孩子都在认真地养护着他们的种子， 他们都希望自己的种子能够快快长大。现在，村里的每一个人都可以把原力种子的来龙去脉描述得清清楚楚了。大家对于孩子们手中的这些种子充满了好奇，毕竟这是近百年来的第一次。村子里除了特别老的人以外，没有人知道这些事情。毕竟大家在一起无忧无虑地生活了太长的时间，也仅仅是在这段日子里才让大家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紧张、伤感和不安。但是大家相信国王，相信他们心中那个无所不能的国王，相信心中那个神话般的存在，也相信自己的梦想。要知道，生活在梦想森林里的生物都是有梦想的，有梦想就有希望，大家一直坚信这一点。现在他们的希望就是这群得到了原力种子的孩子们。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魔幻连载故事《拓荒少年》，制作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节目制作中心声音工坊。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新的一期的声音工坊，我是录音师早林。俗话说啊，这过了腊八就是年，各位准备怎么过年呢？寒冷的天气阻挡不了我们追求好声音、追求好故事的热情。有人问我，我经常啊和闺蜜去 KTV 唱歌，可是我总觉得我的声音不如别人的好听，所以弄得我啊越来越不敢唱了，总是看着别人唱。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让我的声音好听啊？这儿啊，我告诉您，首先每个人的声音都有各自的特点，不要盲从追求，也不要妄自菲薄。甜美的女声固然悦耳，这需要多方位的调整和练习才能够达到。您比如，首先调整好自己的心态，哎，这个自信啊很重要，相信自己的声音是世界上唯一的，是有特点的。然后要注意的是，您唱歌时候的表情，对，表情太重要了。想想您在和男朋友或者爱人通电话时候的样子，他会不会说，傻瓜，隔着电话我都能看见你的笑。是的，表情是可以通过声音表现出来的，多笑笑，给自己也和身边的朋友一个好风景。然后就是注意您发音的位置，沉下去，深下去。有句成语说得好，气息站得稳，好声音有标准，气息站得牢，多远他都往这边瞧。另外，好的唱歌设备，比如好的话筒啊，好的音响啊，好的音源啊，啊，当然这个音源不是那个月老给咱牵线的那个音源啊，这指的是它播放音乐的音质如何，这些都可以关系到最后呈现出来作品的好坏。好，今天来到声音工坊的是张馨予小朋友，没错，听名字就是一个很漂亮的小姑娘。今天给我们带来了什么好故事呢？我们来听。 大家好，我叫张馨予，来自黄城根小学二年级十五班。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故事是机灵的小绵羊。牧场里生活着一群羊，其中有一只小绵羊，它非常聪明，但也十分淘气。一天太阳快下山了，牧羊人赶着羊群准备回家，可是小绵羊正玩得高兴，于是他趁大伙不注意偷偷离开了羊群。小绵羊独自玩着，突然来了一只大灰狼，看着凶恶的大灰狼，小绵羊马上想出了一个办法。他对大灰狼说，亲爱的狼先生，您能答应我一个小小的请求吗？没问题，只要保证我能吃到鲜美的羊肉，什么请求我都答应。我是羊群中最出色的舞蹈家，我想在死前跳一支舞，请您为我伴奏吧。小绵羊说着，解下了脖子上的铃铛递给大灰狼，大灰狼想都没想就接过铃铛，使劲地摇了起来。小绵羊跳得很起劲，大灰狼摇得也很用力。牧羊人顺着铃声找了过来，